微微的眼波，深深的凝视，情脉脉羽化秀。我愿化作一粒石山，任海风飘起飞扬，在你的发间唇边亲吻心，微微的眼波，深深的凝视，情脉脉羽化秀。化作一汪碧绿，任绚丽勾起遐思，将你的纯纯情愫飘在我的心海。微微的眼波，深深的凝视，情脉脉羽化秀。一汪碧绿，任绚丽勾起遐思，将你的纯纯情愫飘在我的心海。微微的眼波，深深的凝视，情脉脉羽化秀。